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因为其中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的文化和魅力。今年3月份，一本叫《京华忆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独特的记忆？他笔下的北京公园承载了哪些光阴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就和您一起来《京华忆前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在北京，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点滴和城市的变迁交织，人和城市拥有了共同的经历和气息，彼此融合。而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之所以引人回味，也是因为其中有很多人共同的记忆和故事。今年3月份，一本叫《京华忆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的回忆？他笔下的北京公园承载了哪些光阴故事？老北京的饭店美食又能品出怎样的京味儿？今天我们继续和您京华忆前尘，来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京华忆前尘》一书的作者陆欣。陆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陆老师上回来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听众朋友可喜欢您了，说这个陆老师京腔京韵，说着这个北京的往事特别有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请陆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上次咱们说到北京话特别的接地气儿，我看到其实陆老师您在这个书里头还专门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哈，就是说这个北京人的这个词汇里头特别爱拿一和食这两件事儿来说事儿，就吃的和穿的。 是的。 哎，为什么北京话就特别爱提这两件事儿呢？陆老师， 俗话说早上起来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所以衣食住行呢是人们平常最须臾不能离开的。北京人呢特别爱拿衣食这两件事儿呢来说事儿，特别是到他的词汇里面用的就更多了。 嗯， 先说衣吧。一个人不管衣衫多么褴褛，哪怕蓬头垢面光膀子，但是有人东西他不能没有，这就是裤子。所以北京人说话就特爱拿裤子呢做比喻，比如说俩人交情好，就说是脱了裤子说话的朋友，或反过来呢就是光屁股长大的朋友。这句话老说啊，我们俩光屁股长大。如果说自己穷的就差卖了裤子了，真是说自己穷的没得辙了，只要没卖了裤子就要干下去，表示做事的决心之大。脱了裤子说话，表示话里没假；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就表示做事呢感冒风险，生死不计。那么再说吃吧，民以食为天，兵无粮自乱，这是老话了。吃是头等大事，别人请自己吃呢叫有饭局，今儿晚上有饭局了啊，这别人请我吃饭了，跟着吃叫吃蹭，吃剩菜叫吃剩，找不到工作叫没饭辙，找工作叫找饭碗，端上铁饭碗叫吃皇粮，吃积蓄呢叫吃老本儿，如果吃父母呢叫吃老家儿，要是吃着女人了就吃软饭了。所以北京人最看不上就是吃女人，吃女人啊，你干嘛呢？吃软饭，哎，就是这一人就很恶心。 吃别人那叫吃白食儿，还有呢就是形容吃相的，比如说有啊，就是解着恨的吃，照死了吃，吃了解气，狼火，这都是说你的吃相。什么叫解着气、解着恨的吃？就是拼命的吃，拼命的吃，这个样子。没本人呢叫饭桶，办事不灵的人呢叫废物点心，酒囊饭袋，没出息人呢叫吃嘛嘛香，干嘛嘛不成，脑袋的俗称吃饭家伙。所以夜和吃啊，这个经常老北京人用这两样东西来做比喻， 真的是可以比喻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哈。 对， 能比喻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性和气质哈。 是，比如说啊，你假如生活好了，衣食无忧，手里呢多少有俩闲钱了，北京人就爱玩了。北京人啊搞收藏，当然我不是说那种上层搞收，上层人搞收藏他一般就是收藏，但是如果是老北京人，他爱说什么，他爱说玩，这玩这字儿里呢就有点透着爷的劲儿。 嗯， 你比如说和老北京这好面子特别般配，比如说玩什么呀，玩字儿，玩画，玩词儿， 玩 玉， 玩音乐， 还玩鼻烟壶，玩印材，其实未必有多少钱，但是要透出这个咱这爷的劲儿来呢，他就讲这一种玩儿， 就是透出你觉得无所谓的。 哎，对对对，就有那意思啊。 我无所谓，还弄得这么好， 哎、 我就把它给玩出来。 玩儿，哎，而玩儿呢，当然也不仅仅是玩物件。北京话里它还有另一层意义，比如说你为人不诚恳，你叫玩心眼儿；做事不实在，叫玩花活；给人下套叫玩阴的；被对方耍了一回，叫被人呢玩了一道。对方要玩人手段高明呢，也就叫玩你团团转；对方手段不高明，让自己一下给看穿了，就叫玩你大爷呢。但是北京这玩你大爷很有意思，比如说你不高兴了，或者说你跟人家叫板说玩你大爷呢，那对方会说呢玩你二大爷，可是到二大爷打住没有三大爷，说玩你三大爷可没有三了，到二就打住了。如果你做事认真呢，你叫玩活。哎，比如你工作认真，你工作不认真呢，叫不玩活，或者叫耍花活呢。所以北京话里呢，这个玩儿的变化是太多了。北京人还爱说呢，玩意儿，这意思呢是指有技艺啊，比如在歌舞说唱、杂技、百家里的有所擅长。比如说，哎，这小子真有玩意儿啊，会玩意儿，玩意儿真好，就是你这个技术真好。我来个玩意儿，由此又指玩具。比如送别人家孩子一个玩具吧，你就说哎，送你个小玩意儿。同时呢，玩意儿又指人，而且是贬义了。比如说人，他可有贬义。比如说对方做人不地道，就说什么玩意儿，真不是玩意儿。所以北京的这个一个玩字啊，比如说这什么什么一个吃啊，一个裤子，它代表能代表很多很多种人们生活中的这种情趣。 所以要了解北京话哈。先要了解这些背后的这些东西， 对， 非常有意思。 对， 而且有的时候同样一句话，你可能语气不一样，它就表达的意思会很不一样。 对，语气不一样，而且它有时候你这个用词啊，不一样的时候啊，它会呢给你就表示有这个阶层的上下之分。 嗯， 你比如说不同的文化阶层嘛，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比如我们说啊，看东西有这么几种说法，看看、瞧瞧、瞅瞅、搂搂。或者露一眼。 嗯， 有一回我出去开会，我们这车上有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也有个七十来岁了。他跟两位老太太挺好，坐一块儿。他每到一地呀，他就要下车带老太太走走。但他说这话，他说什么呢？他跟老太太说：“走下去，露露露露。”我就不太爱听了。露露，这露露在北京就属于就是，应该说是啊，比较说。下层一些的这个，你说搂一眼，什么就不能够上这个档次。 嗯， 还有一个事儿吧，我特别想借您这个在这儿广播的机会呢，我说一下啊。 嗯， 现在人好说什么，动不动呢就爱说什么呢？我去踩点儿， 踩点儿， 踩点儿。所以说， 踩点儿其实就有点像那个黑话，就是 偷东西、抢东西之前，先去把这个路径摸熟。但现在这个话经常用，经常大家请个之前说，谁去踩个点儿啊？我去吧， 好像就是本人，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个话、啊，因为既然是城市文化嘛，就干嘛用黑话呢？这是一啊。 在您的这个《京华一前尘》这本书里头，就写到了北京的很多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紫竹院等等等等，感觉北京的公园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很多都是皇家园林开放之后形成的哈。我们先来说说中山公园吧。刚才聊天我才知道，原来骆老师也曾经在这里面办公过，不是公园管理哈，以前这 是 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在这儿。 是 啊、 嗯， 骆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中山公园呢，对于北京人来说那都是非常的熟悉，很小的时候还是婴儿，父母就抱着去，再大一点呢，我记得那会儿他有婴儿车了，你可以租一个婴儿车，再大点呢，婴儿车里就坐进的不是我了，是我妹妹了，然后我就拉着婴儿车在旁边跟着走。那么中山公园给我们留下什么意义呢？你像在他这个昙花屋里看花，那是我第一次能看，哎呦，百花齐放，觉得好像这世上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啊，各种各样的五彩缤纷， 在一个地方都有哈， 哎， 那么多花， 这是花。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它这个昙花不远有这种大的金鱼缸，养着各式各样的金鱼、都非常美丽，觉得这个生物，这第一次能够看见这种生物啊，活的东西、而且是这么美丽的活的东西。而且从这上面开句玩笑的时候，我也第一次懂了什么叫人，什么叫金鱼眼。金鱼眼就是眼球往外凸，叫金鱼眼。水榭呢，有名的嘛，就是看荷花。 嗯， 音乐堂，小时候看马戏啊，听音乐啊，看歌舞啊，看杂技啊。还有呢，它唯一有一个就是说，少年一个游乐场，里面你可以坐那种起驾的飞机。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汽车嘛，在里面。 嗯， 这些都是伴随着我们童年成长的印象。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注意过没有啊？ 嗯。 它有一个这个紫藤架，紫藤架是一个长长的，外面漆成白色的，上头是种植着紫藤花。 嗯， 每年到春天的时候，这个紫藤花非常漂亮，像瀑布一样的垂下来，紫色的花啊，密密的垂着，然后有这个绿绿的叶子衬着。紫藤花架下，我现在想来，紫藤架下有永远的梦想，紫藤花下有不灭的青春。我现在我都是这个感想、就是紫藤架下有永远的梦想，当年的梦想，紫藤花下有不灭的青春、到现在来说青春都没有消失，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你的生命仍然在持续。 看来少年青年时候也是经常会约着同学朋友一起去转哈， 是这样， 在紫藤花架下畅谈过人生和理想， 畅谈人生，幻想过未来。而且没想到以后我的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市政协，市政协的办公地点就在中山公园里边。中山公园有两座大堂嘛，大堂的西边它叫西小院，西小院里边是一个别墅性的一个那么一个建筑，它里边是那种穹顶窗、花砖地，后面还有洗澡的地方，也有卫生设备。我们在里边呢做文史资料的工作，就是编辑北京的文史资料。 所以说陆老师对于北京的过去的这些东西这么熟悉，这么了解，信手拈来哈、一问就能脱口而出说出来。 是。 网友舒克说，虽然我不是老北京，但是因为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我对北海公园印象一直很好。陆老师您知道，就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这些人哈、我们来北京一个是看长城故宫，还有一个就要去北海，真的从小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印象太深 了， 要看看白塔。 是。 要划一下船。 对，北海呢不仅仅是一个北京人喜欢的地方，它已经作为一个北京的地标了。你看这所有的笔记本里头，那不可能不出现一两张北海的照片。 嗯， 所以北海对我们北京人来说，那就更熟悉了嘛。我记得更清楚是我在少先队的时候啊，当的是小队长。这小队长有一个麻烦事儿，什么叫麻烦事儿呢？他每周都要组织对日。中队长、大队长不管这事儿，但是要组织活动，是由小队长来负责召集你这个小队。老师那会儿定了吗？说你们每周啊，最好都要组织一次活动。我当这小队长，我就特挠头。有时候就组织给警察叔送水啊，有时候上街去扫地去，扫马路。有时候说打哪哪有列军署啊，就到人家里帮干活去。那你老干这不行啊。后来呢，就说那咱们也得玩啊，玩上哪玩？那公园呗。那你说公园你上哪？上北海，上北海呢，有一回我还真是，我现在想想我都有点后怕。我说咱们爬山吧，因为爬山就溜达呗。有几个闹将说不行，那爬山有什么意思？咱们划船。我还犹犹豫豫，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是不是吧？幸亏有个大队长在我那队里，说不行，你划船要 他们要折腾要掉下去淹死了怎么办？我一说可不是嘛，所以说没划船船，但是跟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在这个湖中飘扬，这确确实实是当时呢回忆起了少先队的那种日子吧，也伴随着我们成长的足迹。还有一点呢，这可能您大概就没想到过，青年时代互相介绍对象在哪儿？在公园门口，北海公园。我也给人家介绍对象，人家也给我介绍对象。 真的、 也有我没看上人家的，也有人家没看上我的。 哎，现在想想好有意思。 所以你有时候你走到公园门口，想哟，当年谁谁谁给我介绍谁谁谁，哦，那个当时我没看上的，哎，这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会伴随着很多的这种。一个少先队吧，那是你少年、一个呢就你的介绍对象了吧，又伴随你的青年，那么现在等你老年了，那你肯定带着你的儿子吧，未来是不是还有孙子，你再重复原来走过的道路。 现在中山公园里头好多是父母给孩子、 对对对，相亲角吧，相亲角。 对对 对, 对, 对，虽然是这个时代在变哈，但是这个人啊，他对于这个生活的这种要求啊，其实是差不多的哈，还是在公园里头重复着这些事情。 重复着这样、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景山公园啊，景山公园在过去是北京的制高点，它是最高的地方。所以往往呢，当时跟这时候大家都是怀着一种说，哦，看得很辽阔，看得很遥远，那就有点你登高望远，自然就是所谓的雄心壮志嘛。我记得这个七八年我们考大学，哎，终于考上了。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来我们家跟我聊，他说你知道我接到录取书那天我干件什么事儿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来到景山，我上了最高的那个亭子，应该是万春亭吧， 万春亭， 我上了万春亭了，我一看一人没有，我太高兴了，我就在上面我拼命的蹦啊，我是撂着蹶子蹦，冲着天空挥着拳头，我喊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 啊 如果不是嫌地下太脏，我真恨在地上来回打滚，我真是想打滚啊， 就乐得直打滚。 我前头看，哎，故宫那就非常壮丽，我往后看那街道一望无际，那天那么远，哇，那地那么深，你就没法想象我当时那，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来抒发我了。可是您看，他跑哪儿抒发去了？他跑到景山公园的万春亭上了。就说这个公园啊，真是伴随着北京人的许许多的美好的 回 忆 啊， 或者说也许有你失落的回忆，这可能都有，但它始终是伴随着你。这是北京的公园。 北京现在今年2018的这个高考成绩又出来了哈，我们也 是 如果大家想抒发一下自己的这个兴奋的心情，也可以上景山公园去哈，看一下这种辽阔，前面这种故宫的这种场景，其实还真的是非常的 让你有一种非常痛快的感觉， 痛快， 哎，就是很痛快嘛， 现在万春亭您知道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上面摄影的人多极了。 是， 我经常看的朋友圈，有人就发好啊，一堆人在那儿拍那个，那日落的那个场景， 日落 特别美、 日落的场景，有时候还拍前面的故宫。 是， 因为那前面，他那边没有建筑嘛，就是故宫，就一望那个无边的，就是往前延伸，你可以感到这个古老城市的那种厚重， 没错， 还有那种变幻的沧桑。 其实现在依然是能感受到 是 一个好地方。 嗯， 那么。《京华忆前尘》这本书里头还有一个大家特别感兴趣，就是北京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饮食和饭店哈、我们不说小吃、饮食还有大餐的是吧？刚才您也说过，北京人最重视吃，拿这个吃能说到你这个人生的方方面面啊。 对， 那么其实呢，北京的这个饮食也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化。你看，像什么？大到北京烤鸭，小到这个豆汁儿、焦圈，都是传统的北京美食。相信这个陆老师对于这些从小到大也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是吧？ 那当然了。我现在先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家常菜。家常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我先想跟大家就说炸酱面。头一天我碰上几个朋友就说你北京，说吃什么？说其实北京大饭馆已经都吃腻，不想吃。讲吃什么？吃炸酱面。我说没错，我说我们家的炸酱面啊，那是最好吃的。 上次陆老师就跟我说过 啊，是啊，那我们家的炸酱面它是怎么做？它这里边有一点跟北京的文化也有关系。首先来说第一步啊，你要买干黄酱。哪儿买干黄酱？天源买。你不是买那种现成的什么什么给你化好的什么那个酱，那不行。你买回这干黄酱来， 自己画。 天元降元的干黄酱。 天元降元的干黄酱，你自己画，嗯、因为画你稠啊稀啊，你自己啊， 嗯， 你是你自己的口，这是第一步。嗯、第二步，把买来的五花肉啊，一定要五花肉，绝对不能说纯瘦，一定得有肥的，切成大丁， 嗯， 搁上油啊，来给它炸出来， 嗯， 炸出来之后什么样呢？这个肉上汪着这么得有个半寸吧， 嗯， 差不多吧，金黄金黄的油。一片金黄， 嗯， 那肉丁在下边闪着光，这是您这个酱弄好了， 嗯。 第三步，您切菜码， 嗯， 菜码什么呢？比如说青豆啦、黄豆啦，什么豆芽菜啊、 萝卜 啊、芹菜啊、 嗯。 如果说有香椿了，你愿意搁点香椿，你再搁点香椿， 嗯。 然后呢，萝卜切块，黄瓜切条，拌到里头去， 嗯， 那你当然切丝了， 嗯。 但是你说我拿。就着吃、 哦、 你的那你当然就得切块儿。 对对对， 而且北京人特别讲究一个咬劲儿。 嗯嗯嗯， 萝卜切块儿，那个黄瓜切条，再来点蒜， 嗯、 对吧？这你菜码弄好了。第四步，我估计很多人已经不会，也失传。原来我祖母会，就是抻面。 哦， 这面你可不能买切面， 啊、 买切面那 您这要求太高了。现在我大部分人都只能是买切面啊。 而且还就我奶奶会不会抻， 嗯， 抻不了多少，就我们家我奶奶只能给我爷爷一个人抻，我爷爷不那前面的绝对不吃的，哎，必须得抻，抻出来了，这第四步了吧，到第五步了，你下面北京有讲究，头锅饺子二锅面，你也可以试试，头锅饺子二锅面，为什么叫头锅饺子二锅面呢？ 嗯， 你煮饺的时候啊，要少煮，水清。因为饺子你如果一放多了就粘了，它互相粘上了嘛，就不好吃。 嗯、 跟您说一个事儿，当然有我们家的事儿。 嗯， 我祖父啊那会儿说了，这饺子每顿啊，你给我煮饺子一次下五个，多了不行 啊，这么讲究。 讲究，所以我祖辈一锅下五饺子都传给北师大，就说北师大都传遍了，说是陆老先生什么什么。后来他不行啊，你这老那么吃，我们受不了啊。那别人怎么办？ 嗯， 看看一看一，后来说得十个，超过十个绝对是不行的。 哦， 不行。那为什么要吃二锅面？那反过来了吗？那二面你为什么要吃二锅呢？就是那个黏糊。 嗯， 你面呢，这黏糊吃着就有味儿。 要有点这黏糊劲儿。 对，你要黏糊劲儿，所以你才有咬头。你说那，所以有句话说嘛，这面条要吸汤灌水没味儿。 哦， 面不能煮的稀汤灌水儿，它就得有那个黏糊，就这拉着吃，吃着好吃。所以你想啊，这个肉丁子化好的酱，头锅饺子二锅面，你再加上菜码， 嗯， 吃完之后，这是土话说了啊，这是过去我们讲啊，这个是什么这个馒头打底儿，稀粥就饭儿，这意思。那如果说你吃这么好炸酱面，那就是说面条打完底儿了， 嗯， 一大碗面汤下去， 嗯。 喝面汤的时候，你来点酱就着。吃完之后，假如中午您睡一大觉，再一醒来，夕阳西下，满天晚霞，你就别提多滋润了。 哇，哈哈哈哈，听着都特别美。 就这就是说啊，这个北京的炸酱面， 可见北京人对炸酱面 炸酱面是对它有喜爱。 这是老北京的吃食。那实际上过去这个北京啊，它很早以前就是一个叫什么中西融会的 城市。中西融会的， 它不单单是有老北京的吃食，也有一些洋吃食。其实陆老师打小也吃过， 是 吧？这西餐不是现在才有的。 对对， 那会儿早年间。早几十年，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这么说吧， 嗯， 有一回啊，我走在街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吧，当时她是个蛋糕店的，她在这儿大喊大叫说：“啊，买啊买啊，老莫蛋糕啊，老莫蛋糕。”我当时就想，如果你要问她，老莫蛋糕为什么不叫莫斯科蛋糕？ 嗯， 我估计啊，她十有八九她答不出来。 嗯， 你说老莫蛋糕，当然她是为了亲切，为了好像哎好吃啊，这竟然。那好啊，那全聚德烤鸭也有名啊。 嗯， 那为什么不叫老全烤鸭？那为什么叫老莫蛋糕？其实核心啊，我跟您说，就在于任何时代的人， 嗯， 你不管什么条件啊，他都要追求时尚。 嗯， 老莫之所以成为老莫，他有一个几十年的一种文化的意识，而这个人文化的意识归结为一个字，就是人们的追求。人们的追求归结为一个字呢，就是洋。 嗯。老莫餐厅，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 这个呢，应该说出现在很多很多北京的文学作品里，包括《阳光灿烂日子》等等，很多。就说到那个时候，他大门上也有一个 1954嘛，也是提醒大家，这里真的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对对对，嗯，老贸餐厅。 嗯， 那它的历史或者说它在当年的青年心中是一个什么印象？它为什么能够称之为老贸？ 嗯， 为什么能够在某一段能够成为这个青年人心中的圣地，成为北京市的地标？ 嗯， 它是有原因的。 嗯， 老贸就像您说，它54年呢。建立了，他是苏联人的建的。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嘛，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呢还是比较少的。苏联人现在建了一个展览馆，在后面呢就是建立了这个餐厅。最早的时候他都是服务员，都是那种俄罗斯的少女，穿着这个里面穿着这种裙子，外边扎着白布。他的卫生间里据说女边那还搁着香水啊口红啊等等等等，是很高级，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够进得去的啊。那么后来呢，你到了这个70年代了吧，那当然我们已经成为青年了。北京当时啊可以吃西餐的地方呢只有这么几个地方。一个国资餐厅。一个新桥。但是新桥现在你也可以看得见，新桥饭店在崇文门同仁医院那儿嘛，你上面还是一个比较一个一层，就是像普普通的一个饭店的样子。还有一个大地餐厅。大地餐厅本来在西单，它是过去的防空洞，后来防空洞不用了吗，就把防空洞给改成了西餐厅，你还得往下走，现在给它挪到西四去了。东单有个喜儿林，现在恢复了，但是当初没了。也就这么几个地方能够吃西餐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去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嗯， 宫殿。你没有见过的那种宫殿的那种呢壮丽。说 就除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当时在北京恐怕没有一家餐厅像老莫这么宽敞，这么 宽敞，这么高大，这么壮丽，这么豪华。 哎， 首先来说你就非常的高大。我的小时候看那个意思啊，有点像东宫的感觉，就你从电视看啊，就特别像东宫。 对，它里头有那种繁复的水晶吊灯，就看着觉得特别好。 之后啊，是什么呢？镀金吊灯、青铜柱、穹顶窗。那会儿你哪见过穹顶窗？而穹顶大窗。拉着不是窗帘啊，是幔帐。 您刚才说到的，不管是北京话，还是北京的公园，亦或是北京的这个饭店美食，它之所以令人难忘哈，除了它本身的美丽和精彩，更是因为我们从其中能够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有一段段珍贵的回忆，这也是属于人们和城市共同的记忆以及共同的文化。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陆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好，谢谢陆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安然身上。我已经没处幻想，我失恋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站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亏了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